教你学英语、啊、 这真是 sentence by sentence， 绝对是一句一句的教。而且你什么时候见过 Angelina Jolie 说话说这么慢的？ 嗯哼，还真是 这么语重心长的。 Learn to speak English sentence by sentence， 你不仅能 get 到他的句子，你还能 get 到他的气质。 嗯，对， 是吧？ 他说话这么冷，是不是天蝎座的？我怀疑。 反正人家就是很有气质，就是很 sexy、 嗯、对 的女性形象。 大家好好去修炼自己的语言啊，文学呀、啊嗯、因为它能够提升你的气质。俗话说得好，美丽的外表可以愉悦人的眼睛，但优雅的气质可以使人的灵魂。